接下来几个星期啊，上一次我们讲到怎么样，缺你不可，是不是？保罗教导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缺任何人都不可。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面的一个有用的、一个美丽的肢体，是不是？所以保罗上次我们讲到，保罗在12章第9节后面开始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心思意念更新，然后呢活出真爱。我们的爱是真的，我们像耶稣基督、像神的爱是真的，我们像弟兄姊妹的爱是真的。这也是在我们最近这个关系的季节里面，耶稣基督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题目，叫最大诫命啊。希望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做神的儿女啊，圣经也教导我们，耶稣教导我们，所有圣经里面所讲的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神最重要的命令是什么？就是跟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与弟兄姊妹、与家人的关系，在爱里面这样一个最大的诫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不是是理论，是文字啊。过去我们讲，我们也祷告，我们要怎么样？尽心啊，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祷告起来好像还有点咬舌，尽心怎么有两个心？第二个心到底是在哪里啊？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在这个关系的季节里面把它活出来的，好不好？我们要进到这样的主题里面啊。所以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最大诫命第一次。好，这个经文在马可福音的12章。那12章里面，这个之前啊，耶稣常常被挑战。耶稣走到那里，就有很多人来问耶稣问题，是不是？那些文士啊、法利赛的人啊，各样的人都来问耶稣的问题，甚至问到要不要缴税，是不是？要不要缴税？如果耶稣说不用缴税，那我今天太高兴了，对不对？耶稣回答真的很有智慧，你自己去读啊。有没有复活，对不对？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尖锐，但是耶稣充满了神的智慧。然后接下来文士就是他们对圣经很熟的，他们抄写圣经啊，旧约的圣经非常的清楚啊，对生命经里面神所讲的怎么样，生命经第6章4节到6节怎么样，已经讲过，你要尽心尽力的来爱神，对不对？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文士就来问耶稣这一个问题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来，12章28节到34节，来慢慢的来。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祭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跟这个文士说：你真的回答的不错哦，你都知道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就像我们对圣经的知识了解，耶稣说：我们离神的国不远，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进到神的国，是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拣选呼召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是天国的儿女，是有王子王女这样身份的， 是跟主一起在天父的大爱当中来享受神你要给我们所有一切的丰富。主你教导我们，我们日常的生活，主我们平时的读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你说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然后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主今天求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来学习，从最基本的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活出这最大的诫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现在呢我们要有一个 quiz 哦，要有一个做一个选择。我们每天都在做抉择，是不是？你今天早晨起来有没有做抉择？那个莉莉有没有做抉择啊？我的儿子今天要给他穿哪一件漂亮的衣服，是白色的还是蓝色的，是不是要穿得最漂亮，是不是？ 我们一直在做决定，不管是在平时甚至在生命关键的时候都是一样。所以你现在要 picture 一下、哦、picture 一下，假设、啊、你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另一半、啊啊、你的先生或、啊、太太、啊、真的是很享受去到一个 cruise 怎么样，去 cruise 啊，但这个这一次我讲的没有包括我们张老师、啊、他下个月真的要去 cruise、啊、那个去 cruise， 结果呢在海上就起了狂风暴雨啊，这个 cruise 不行了，船上命令说现在你们每个人都要上到那救生艇上面去，为了什么？保命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啊，你跟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太太或者啊是你的先生啊，就上到救生艇上面了 啊，然后这个救生艇就在海上漂流了。哇，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很重要，是不是？哦，远处就看到那一个小岛在那里啊，那个岛在那里，哇，上到岛上我可能这个命就可以保下来了，是不是？结果呢出现了一个状况啊，这个状况啊，当然我现在所讲的完全是虚拟的啊，啊哈哈，虚拟，但是我请你一起来思考那个出现了一个状况，这个救生艇、啊、开始就那个漏水，呼，漏气，漏水，哇，远看这个远远看见的小岛就在前面了，我这个救生艇怎么漏气，水要进来，要沉下去了，哇，怎么办？现在你要做一个选择，当这个救生艇要继续往前开到这个小岛，当然有段距离你跳下去可能你的体力还不够游到那里，你要做一个决定，因为这个救生艇上面呢还太重，有两个人或、哦、还有一个大概20-30 gallon 的这样一个水箱、哦、放在那里，哇，然后呢还有一大桶啊那个饼干啊，哦，一大桶饼干，救生艇上面都有嘛。哦，还有一堆，你知道那个打烟火的那个，哦，信号枪那个信号弹那个东西，这个都必要的。甚至你到了这个没有人烟的那个小岛上面，你要生存的话怎么样？你不能喝海水吗？是不是？哦，那桶水很需要，对不对？哇，没有东西吃的，对不对？哦。那饼干还可以保命吗？还可以吃点肚子啊维持哦。然后那个信号弹很重要啊，我要打，我要让人知道我在这里来救啊 SOS， 是不是？所以你哦，当然还有两个人，现在你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你必须要丢掉某一个东西，以至于这个救生艇它的分量不会太重啊，因为水开始进来然后沉下去，你要丢掉什么啊？有没有人的啊？他丢饼干哦， 还有呢还有没有饼干？哇，很有滋味哦，还有水啊，水还有呢，信号弹啊，还有没有？有啊，这两个人，一个是公影，一个是阿德拉。 所以他们决定说把供应丢下去。有没有？会不会？会啊，有时候真的也是会啊。所以当你在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就会做选择嘛。所以这一个选择我们都知道，你就开始在排这一个次序，是不是排这个 priority？ 所以在做选择，你的次序就非常的重要嘛，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可能水很重要，这里都重要，对我来说都重要，但是你必须要丢掉一个，必须要丢掉一个，所以你就在安排这一个次序，是不是？啊，但在这个次序当中，当然我知道。刚刚开玩笑、啊、把供应或者阿德拉丢下去啊，那不行啊，下星期我们敬拜团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啊，你基本上不会说哎，把我的太太丢下去吧，把我的先生我的朋友丢下去，我的命可以保了。所以你在考量这一个关系，这一个一个次序的时候，你绝对把关系放在最重要的考量上面嘛，因为她是我的太太，他是我的先生啊，他是我的朋友呢、啊，我不会说把他丢下去啊，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些、可能水丢掉、可能饼干丢掉，可能那个烟火那个工具给丢掉，所以关系就成为在我们排次序上面最最最最重要的次序顶上面所考量的。有没有人不同意的？啊，都同意嘛啊，都同意嘛啊，都同意啊，都同意。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当耶稣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然后呢要爱人如己，是不是？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刚才也说全心全意的爱神，但是。很多的时候包括我在里面很难做得到，是不是？我也唱，我也祷告，好像很难真的是全副以力的这样做得到，那一定有另外的东西在吸引着我。那其他的东西除了这耶稣所说的最大诫命里面的爱神爱人之外，那表示都是次要的。那为什么还有这些次要的东西仍然会吸引着我们呢？我早晨起来要灵修啦，是不是？后来我的脑子就一转，哎呦，我401K 里面那个股票，我昨天才转过去，今天有没有涨？会不会？感谢赞美主啊！我401K 放在那里，我都从来不去看了。这举一个例，有时候会不会？会嘛，对不对？我早晨起来要祷告啦。对不对？哦，牧师说早晨起来祷告，我们7:14的时候 ,7:14, 不是 7:11 啊，列在之下7:14，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谦卑自己嘛，求神来医治这一片土地，对不对？我们从我们开始，忽然间我就想起来，哎呀，我今天晚上那个要烧一个好吃的虾子，虾子忘记出来拿出来退冰了。会不会我就跑去冰箱把东西拿出来，再回来我就忘记祷告了，是不是？这一些常常就会小事情我们就被它吸引住了嘛。哦，那更不要说就是说我们常常被教导，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甚至现在从我们父母说你什么最重要，当我跟我的父亲说我这一次今年回来哦，可能要玩2个星期，因为什么道理？因为我公司有一个 project一定要赶上做完，然后他会怎么说？他说当然你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我不重要，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很多传统的这样想法，把关系都放在这些其他事情的下面嘛。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他把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嘛，大家知道登山宝训就是耶稣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宪法啊，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徒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就写了很多。那他写到第6章后面的时候，他就讲到什么？他说 我们不能同时服侍什么？服侍两个主人啊，啊，是马门还是主还是神啊？啊，我们说主就是主耶稣是神，我们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常常的时候，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世界的标准差不多就是以金钱为标准，对不对？但是耶稣圣经的标准，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我们有没有爱神爱人，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常常所选择的，就好像耶稣在那里教导门徒一样。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教导门徒？哎，哎，你看那个飞鸟啊，啊，他说不劳动啊，不种东西，对不对？哦，也没有去上班，结果都吃得饱饱的。所以我今天早晨去带我那条可爱的狗去走路的时候啊，我都很早起来，今天早晨去带它走路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我说，哎，我们这个 park 里面有没有死的鸟？结果都没有找到一只鸟啊。耶稣说你那些鸟都不用耕种，不用劳动，哎，大家都吃得饱饱，神都看够啊。耶稣说这个比喻啊，这个花这样的美丽，比所罗门的穿的袍子都美丽，对不对？神都看顾，神何必不看顾我们这一个人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难道不看顾吗？然后最后耶稣讲到什么？他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他说所以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他会加替给我们。我们也用这一个祷告，是不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相信神会将所有一切都我们需要的加替给我们。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呢？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神的国，你能用一句话回答吗？还是啊，五傻傻。当神在某一个地方做王的时候，那里就有神的国，是不是？这叫神的国啊 ，kingdom 啊。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交给主来掌管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当基督徒丰收教会让耶稣基督做宝座在这里做主做王的时候，神的国就在这里。当大普摩纳地区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欢迎耶稣基督在这地掌权，尊崇他为王，神的国就在这个叫神的国。神的义就是神永远是对的，是不是？神的义，我们跟神的关系对齐的时候，神的义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像神儿女的样式。所以耶稣说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让欢迎耶稣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照神的意思，就是跟神对正关系，照神的意去行出来的时候，神绝对会祝福我们的，绝对会祝福我们。这个是什么？耶稣在讲到这里讲到一个什么次序的关系。因为耶稣没有说你今天不用上班了嘛，但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我们的时间有限，24小时，是不是？没有25小时一天。然后我们的精力有限，是不是？我们也需要睡觉，是不是？但是就在这样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里面，我们不可能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所有的事情里面，我们必须每天有这样次序，有选择的将最重要的事情先开始来做。所以问题是你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晚上睡觉前你想到的是什么？你中午吃饭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哎，甚至在工作间隙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这个都成为我们次序里面非常重要的。当耶稣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神的话，就在这样一个紧凑的时间里面， 我们这样精力有限的里面，我们将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尊他为主，把他欢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的这个次序就开始对了，开始对了，神绝对会祝福我们的，绝对祝福我们。这是 我自己个人的，个人对我来说，我也看到很多的见证，个人来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过去的次序就是金钱在上面，上帝，哎，我这个钱先赚好一点，我才来想到神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过去那个啊，那个我如果今天我很忙很忙，那个我说，哎，就星期二晚上祷告会，哎，对不起，我请假了，请假了。但是有一次我去参加祷告会，结果我就因为我就常常去啊，就发现每次去我就发现，哎，有一个弟兄，我每次都看到他。每次都看到他，我就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某某弟兄，哎，我说你好像每个星期都参加祷告会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哎，是啊是啊。哦，我说你，哎，应该工作还好吧，不会太忙吧？哎，他说，哎，你不知道啦，他说我这个工作啊是到处跑啊，每天有时候跑到 San Diego， 跑到什么到这，但是我星期二有一个 priority， 星期二有一个最高的秩序，说我一定赶回来。晚上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除非他说，除非我今天进了医院躺在那里没有办法。弟兄姊妹，这好像给我打一个耳光一样啊！哇，周弟兄，醒一下，居然还有这样的弟兄在这个世代里面，他看神为重，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怎么样？神赐给他，赐给他，也更要赐给他。对我来说啊，我也要来试一下。哎，结果我试了20多年，哎，还蛮有效的，真的还蛮有效的。所以在这个上面，耶稣就跟我们说，哎，在这个次序上面，当我们次序对了，就是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这个就是在一个关系里面，这个就是耶稣所看重的。我们将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这个直向的关系，我们与弟兄姊妹的横向的关系，当这个关系放在我们这个次序的前面的话，怎么样？我们就是活出爱，就是活出爱来了。另外一个让我们常常说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啊，常常会妨碍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或我们的体力、我们精力的话，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个常常在做事嘛，是不是？任务跟关系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好像我们感谢上面子，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中午打饭，有没有？有啊，给他们一个掌声。真的，他们背后默默的服侍啊。当我们打饭的时候，我们在打饭，我这个打饭知道我要放多少饭，放多少菜，一个放好，差不多，这个叫作为我去做这件事嘛，这叫任务啊。今天哎，我们张老师分配我要打20个饭盒，这是一个任务，是不是？但是当我今天，因为我是在跟耶稣的关系，在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我去打饭的时候，我打每一盒饭的时候，哇，我就想到这一盒饭是给我们王东弟兄的。你打的时候是在关系里面，那一个你的爱就灌到这个饭盒里面去了，是不是？就 make difference， 就不一样了。哇，继续打，哦，这一盒饭是给我们少美啊，这个方式给我们 James， 然后哎，你是在爱当中一个关系里面的一个服侍，你的心态不一样，然后你服侍的这个结果会不一样了吗？会不一样。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忘记到这是在我在做这件事，只是一个任务，还是我在这一个 服事当中，是在弟兄姊妹跟神的关系当中，是不是？是不是？哦，越是在家里越亲密，好像越亲密跟夫妻关系的时候，啊、哦，常常会发生这一种事情啊。啊，就像我准备啊，要准备主日信息的时候，我姊妹 Amy 说：“哎，来帮我 scan 一个东西。哦”然后我就说：“哎，等一下，我现在在很忙啊，我正在准备最大诫命这一篇信息呀、啊，弟兄姊妹。”那就是说我在做一件事任务里面，我没有看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放在我这件事上面。我应该怎么样说啊？我就放下说，太太有什么重要的吩咐啊？哦 scan 太简单了，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可以把事情停一下，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去服侍，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上次是没有结束啊，后面就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关系的 bank account， 我们都有一个关系的 bank account。 那 bank account 就当我们去这样去哎跟王东一个握手来微笑，我今天在与王东的关系的我的这个关系的 bank account 里面存了$10，对不对？是不是？下一次正好王东进来、哦、我正在忙啊，看到 Polo 在那里，哎 Polo Polo 哇你怎么样，结果王东说 哎这个周兄今天怎么没有、跟我热情的来握手，对不对啊？但至少我原来还有10块钱嘛，减掉5块钱还有5块钱，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在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就是把爱存到这一个 account 里面去了啊。所以那个耶稣啊，这个等一下看，耶稣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16章嘛，对不对？很快，当第一章讲了施洗约翰出来，怎么蹦耶稣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哦去那里一边赶鬼，然后跟门徒教导，蹦蹦蹦蹦蹦，哦，这么行动这么快，人家都说马可福音是什么，都在赶任务，是不是？好像赶，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我只是举几个例子，仔细去读的话，当耶稣在行这些神迹奇事，当耶稣在教导门徒，当耶稣从这地去到那里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将关系放在第一啊、哎、有一个叫耶鲁的人，对不对？那个这是第5章，他说哦，耶稣我的小女儿生病快要死了，对不对？在那个村庄哦，赶快那个去救他女儿嘛。在走的路上大家在拥挤，因为耶稣发现什么，有一个漏血的妇女怎么样碰了他的衣服，记得吗？少年漏血的妇人，结果他的血漏就止住了，然后耶稣还停下来跟他对话，对不对？然后哎，耶稣说你的信心怎么样，救了你了。耶稣停下来，耶稣不忙吗？还有一个人正在等着要得大的医治啊，不忙他停下来跟这个妇人来对话。耶稣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时候，这一个需要的时候，他要来建造这个。耶稣在关系里面啊，耶稣当在那里跟哦那多少5000个人那个在教导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哎，是晚饭的时间了嘛？我们江大厨今天怎么没有准备蓝牌水饺给我们？是不是送回去？送回去，你们回去自己去了，对面有 Starbucks 或者你们自己去吃就好了。但是耶稣想到的是什么？这些人，然后有什么？哎，小孩子的5饼2鱼啊！但是耶稣祝福这5饼2鱼，结果呢，喂饱了所有的人啊，5000人，对不对？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神奇奇事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常常发生，尤其在贫穷的地方。Heidi Baker 大家听见过没有 ？Heidi Baker 去莫桑比克那个建立那个孤儿院啊。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人家不知道海蒂贝克，海蒂贝克是谁，对不对？那现在很有名了，全世界有名。那个时候为了喂饱这些孩子啊，那个吃的什么东西都不够啊，但是他们就常常经历神奇奇事啊，分食物的时候啊，明明一堆食物才供应100个孤儿， 结果分两百个过来，哎，怎么还分没有分完？因为什么？他的服事在不是在一个任务，他的服事在爱当中，在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所以耶稣当他在那里忙的时候，门徒哎有小孩子应该来，妈妈带着小孩子，然后门徒说哎不要来吵耶稣了。小孩子不懂事，不要来吵。有耶稣是什么？哎，小孩子来到他的跟前，祝福他们。哎，说天国就像小孩子一样嘛，才能进去，是不是？要这样的单纯。所以，神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要求我们做伟大的事情的。但是神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跟神、跟人之间，我们必须要去追求有一个卓越的，就是有一个在关系里面 excellence， 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是要追求。好的关系，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了。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了，爱神爱人了。那个，我上次在祷告会讲过啊，那差不多我这个是我十几年前听到的，但是今天我都记忆犹新，一直激励我，一直激励我。那个，在 Kansas City 啊，就是你知道 IHOP 他们 24/7 嘛，二十四小时七天有祷告那个。已经今年九月份是二十年嘛，啊，他们的负责人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带动这个祷告运动，二十四小时先祷告运动 ，Mike Bickle 嘛 ，Mike Bickle 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呐、啊，差不多啊像刘刚这样的 age 三十出头这样，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正好你上次去那个 Van Young， 啊 ，John Wimber 葡萄园运动嘛。啊，葡萄园那个就是现在是一个分支嘛，啊，宗派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席卷整个美国啊，姜威伯啊到处去讲道，然后他很有恩高啊，疫病啊那些，那 Mike Bickle 是跟着姜威伯那个时候，他才三十出头，很年轻呐、啊，你想这个机会好不好？机会非常的好啊，是不是跟着一个姜威伯这样名人呐、啊，啊，去到处。讲到啊，啊，然后在那里，真的是，大家在那里，哇，真的是，是非常的出名了、啊。但是某一天他发现了，他发现一件事情，哎，他说我怎么不会流眼泪了？他说我不会流眼泪了。过去我在读经，我在祷告，我在唱诗歌，我也有点泪啊。有眼泪，忽然间我怎么现在不会有眼泪了？他发现了，他发现这个跟神的关系出了状况了，因为他进到一个好像是到处奔跑的任务当中，而慢慢的与神的关系开始好像在服侍，但是那一个亲密的关系不像过去。他有这样一个感觉，这样感觉，所以他就决定了，他祷告了，圣灵也光照他，他就跟姜威伯说：“我要回去 Kansas City 了，我不跟着你了，到处跑了。”就他就决定回去了，他就回去。从此以后，他在那里，他现在这样有名了，哦 ，Mike Bill 这样有名，他基本上。他一年里面要收到那个邀请书啊，不知道几千封啊，上万都有可能啊，去什么布道会啊，去什么 conference 那个讲道，他都拒绝。他只有一个心愿，就留在祷告室里面，每天向神祷告、敬拜，跟神保持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从二十年前到今天，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弟兄姊妹，神叫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很伟大的事情，当我们真的将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放在第一，爱神、爱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在神的这样跟神的关系里面，神将这些其他事，神会加替，神自己会做。所以 Mike Bickle 你看，二十年这样一个。祷告的运动啊，二十四小时七天啊，今天不是说那里人越来越少，或者祷告的热情越来越淡化，而是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的增长啊。 弟兄姊妹，神就自己会帮助我们做。所以我们不要将也次要的来吸引我们。所以这是有关爱，这是有关爱，这是关乎到爱。因为耶稣讲到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爱人如己，这个就是爱嘛。爱就是在关系里面，当我们追求这卓越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进到神要教导我们的爱当中。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讲一个爱的故事给你听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发生在中国大陆武汉，有没有武汉来的？或者靠近武汉，是不是？刘刚是吧？啊，那有一位妇人呐、啊，那个时候当然很年轻了、啊，那个时候才结婚，哎，她也正好姓周啊，幸好也是周，那个她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生出来呢，那就是医生就判定。就是那个孩子就是肌肉，就是说天生就是说你生下来不发达嘛，啊、哦，就是说会，就是软软的这样，对，对，就软软的这样，没有气力，然后呢，这样都会影响到你智力，就是智力都会受影响，就是说这个孩子呢，将来就是说成长就是会很困难的、啊，就是说对你们家庭来说会是。从医生角度会是一个负担，对不对？那这个妈妈，你像一个孩子怀在怀当中9个月10个月，是不是舍得不舍得？医生说，哎，你们最好这个不要，这个孩子不要，那个舍得不舍得？做妈妈对着当然是不舍得嘛，这个在情感里面是不舍得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他在那里哭泣啊，对不对？他在那里真的是伤心啊，啊，他不舍得啊。但是，神将他的爱借着母亲，神要彰显他的爱的。这是母亲被创造的时候，神已经放在母亲里面的爱。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医生，你这样讲，不管你从科学医学怎么样的根据，但是我要这个孩子，他是我的儿子，我要这个孩子，我要将他抚养长大成人。当然，你说他这样一个决定，当然他先生也要同意，是不是？他的先生。”跟他说，这个太困难了，对我们家庭来说。他先生坚决说要放弃，如果你不放弃的话，那我们就离婚了。那这个夫人周姊妹那个就坚持啊，然后他的先生就跟他离婚。你想，对一个姊妹来说，年轻的姊妹来说，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呀、啊。这个在情感里面的一个决定，因为他爱他的儿子这样一个情感，然后他做下这样一个决定，要将这个儿子不管怎么样要抚养长大成人啊，是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而且他的先生怎么样离弃了他跟他们的儿子啊，但是这个姊妹不放弃这个儿子啊，不放弃这个儿子，他有一个 full time 就是全职的工作啊，然后呢，因为这个儿子当然也要去接受治疗啊，各样，对不对啊？然后还做2个 part time 的工作，回家以后，然后呢还要替这个孩子为肌肉的问题啊，各样为他按摩啊，各样带他去治疗，他自己再帮他按摩各样，然后他心里面，他的思想，他的意念里面，他有一个看见，他在那里思想，他在那里 picture 这个儿子 将来是健康的，将来是健康的，他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成长，一样学习，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在这样的思想里面，他在这样一个渴望 design 这个思想里面，他就自己教这个孩子啊。你其他的孩子用什么教材，他也是同样的教啊，虽然很困难，但是他会花上时间跟这个孩子在一起教他，知道吗？在这个爱的故事里面，我们说在爱里面有惧怕，在爱里面就有神迹奇事。今天这个孩子长大，这个孩子2015年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毕业了，这是爱的神迹，这是爱的神迹。因为这个母亲怎么样，她在情感里面这样爱这一个她的儿子，她的亲生的儿子，她做下一个一生人生的决定，说她要来栽培，来关心，来扶持，来医治这一个孩子。而且他在思想里面，他就整天在那里 picture 我今天所做的，还做很多工作，为了这个孩子能够健康起来，他可以学习的，他可以长大跟其他孩子一样的。2011年进大学，2015年他北京大学毕业。然后这个孩子接下来毕业以后还没结束，毕业以后读了研究所，国际法律系 International Law， 然后去年2018年被哈佛大学入学。弟兄姊妹，照常人来想，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嘛？是不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了，过去啊、有那个啊、那个从中国来生小孩的，我们这位教会我们都去关怀了，在医院里面有些生出来小孩子，这个嘴巴这闭不起来或者怎么样，对，最后怎么样，父母就把小孩子弃在医院，找不到了父母，结果就有美国的那些夫妻来将小孩子领回去。这个世人来看为曲解的，但是在神的爱里面怎么样，因为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可以做下这样一个爱的决定，然后我们可以 picture 它是神的创造，应该是完美的，然后我们持守，然后我们就付出代价，有这样一个行动，这个孩子的生命得救，他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因为我讲这一个故事跟我们现在在关系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说我们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我们要活出这一个爱，从最最基本的我们怎么样进到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刚才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我们都有情感，那母亲有情感，我们都有情感，都有情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神也应该是有情感的表达的，是不是？然后这个母亲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也可以做决定的，我们在排这个次序的时候，每天都在排次序做决定，我们可以将神的事、神的国、神的义放在首先的，他是要来祝福我们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我们在这思想意念当中，我们是要更新的，我不需要每天想到我的怎么样股票，我可以多想经文啊，多想神的话，但多思想上帝的爱，是不是？我可以多去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哦，想到你们我就很高兴，真的啊、哦，真的。然后不只是我有这个情感，我做下决定，我在想，我们是要付出行动的，是有 action 的， 自由行动，就像那个妈妈一样，他没有行动，只是想的话，他儿子不会今天被哈佛大学所录用的。所以我们从最基本的来开始操练，好不好？我们要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神，我们要爱人如己。今天我们只能 cover， 只能讲到我们尽我们的心。所以那个妈妈，你像这个妈妈有这样一个情感的话，那一个情感是从她思想里面蹦蹦出来的吗？不是啊，是从她哪里来的？是从她心里面来的。所以当我们的心与神的心对齐的时候，我们这个里面人神原来倡导的这个情感是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一个情感，可以表达，跟我们的神可以表达的。所以我们在尽心方面，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因为我们父母那一辈，我们父母非常的爱我们，我的妈妈非常爱我，我的爸爸也非常的爱我，知道他们爱我，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表达那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在那一种接触到的爱，对不对？很多人，有多少人你有被你爸爸主动的拥抱的？有没有？都没有吗？啊，都没有。哦，现在我们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我们的情感改变了。我每次回去我先拥抱我爸爸一下，走的时候也要拥抱他，是不是？所以我们先从心里面跟神的心连接，我们先从我们的情感方面跟神有这样的连接。我们要改变，我们常常想到父亲的话，天父的话，我们从我们地上的父亲的角度去想吧。但是我们可能我们的父亲，我们基本上不敢跟他表达我们的情感，对不对？我做孩子来说的话，如果我在我爸爸面前掉眼泪的话，哎，男孩子掉什么眼泪？不会嘛，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如果要讲其他的事，说哎，先把饭吃完再说啊，是不是？啊，你们都跟我差不多啊。我这样讲不是否定我们上一辈，因为文化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甚至独生儿子为我们而死，难道我们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尽心尽情地敞开我们的心跟他来诉说吗？表达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情感要得到医治的。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要来操练，然后这个是下次我们会讲。这尽心，这个英文呢，尽心那就是 soul， 这个 soul， 你说尽心那个心在哪里啊？要找心，那个 heart， 心在这里，对不对？如果说思想，哦，头脑在这里，静心那个少在哪里啊？好像很难找到，在身体要帮他找。那个就是我们在做的那个决定呢，静心呢，每一个决定都是要带着爱神爱人来做的啊。然后静意就是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 design 啊。然后静力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行动的，一定要有行动的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先来，时间不多，我们先来操练。就是先操练之前，我们要知道，刚才我们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那个文士不是问耶稣了吗？哦，哪一个最大的诫命？就是哦，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啊，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哎，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诫命了。然后那个文士怎么样？他也重复了一次嘛，他重复了一次给耶稣，耶稣怎么说？哎，你真的不错，你离神的国蛮近的了。他说不远了，就表示说我们如果只是在大脑知道的话，跟我们真不能真 能不能活出行出这一个最大诫命，跟神的国进神的国有关了。我也知道啊，我大脑也知道啊。哦，那个主日学这样教导，哎，牧师好啰嗦，又在讲这一个。哦，然后读经文，哎，正好今天读经文，怎么又是读到这一个啊？然后我都知道，但是这是在大脑，还没有进到心里面。比方说，我是知道，但是我还在神的国外面呢。 他说你是离神的国不远了、啊，就是我有靠近神的国。但是当有行动活出来的时候，不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然后那一个活出来的，就表示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当中了。这个就是表示我们说先求神的国，神的就跟神的关系对齐了，连接上了，跟人的关系也对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好，所以我们操练尽心爱神的操练啊，这有很多角度你可以去那个操练那个尽心的爱神。但是今天我们是在这一个中夏的这个关系的季节里面，我们要建立与神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在情感上面是一个释放的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非常勇敢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来说话，向他来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我们心里所想的。所以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 After God's heart， 就是说他知道神想什么，他的心跟神连在一起的，他跟神的表达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在了解去看大卫这一个人他对神的情感的时候，你在哪里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情感？就是在诗篇里面嘛，超过150篇诗篇，一半的诗篇差不多都大卫所写的，对不对啊？大卫在这个诗篇里他就毫不保留的向神表达他的情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可以毫不保留的跟我们的天父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我们可以向神诉说我们的感觉。有没有人跟神诉说你的感觉，诉说你今天的感觉是什么样？今天真的很喜乐，像昨天你回家以后有没有跟神诉说你的感觉，或者你在一个难处当中你有没有诉说神的感觉？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有突破？就像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怎么样、实际上是很艰难的，对不对？大家都有体会。当我每次写信回去都是怎么样报佳音，一切都好，很棒。所以大家都有一个 illusion 啊，在国内哇，这些人在美国都发财了哦，但现在他们才知道哦，原来你那么穷啊，是不是啊？我们不敢讲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愿意来听了、啊、我们所讲的他都 memorize 他都写下来啊。我们向神诉说，像大卫啊，这我随便抓一下大卫那个诗篇 第六篇，他说我因哀恨爱困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原来意思就是说他在那里一直跟神讲话，讲到什么样，我的喉咙都没有声音了。所以他一直在跟神在交心、啊、在讲话，讲所有的事情、啊、讲给神听、啊、我流泪、啊、当然这个时候大卫在一个困苦当中了、啊，被追杀，甚至他的儿子啊亚撒龙都要杀他，他哎，我的眼泪要流成河啊，都可以这样传给佛起来了。所以他的情感怎么样，弟兄姊妹，他没有说大男子哭什么，没有的。我们男子如果不会流眼泪的话不是男子，有没有人同意啊？真的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们愿意向神来诉说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但是大卫他怎么样？当软弱的时候他就转向神，求神的怜悯了。希伯来书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勇敢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干什么？他说神要给我们什么？怜悯啊，神要给我们怜悯啊。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怜悯，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都常常跌倒，我们都常常做一些事情自己都看不过去的事情，但是神看见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可以跟神来说，因为神你是有力量的，你是有能力的， 虽然我是软弱的，但是我可以靠着你刚强了，你已经得胜了，在诗篇二十四篇，众臣们都抬起的荣耀的王，那荣耀王就是有能力的王，他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死不是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赦罪而已啊，他是复活，复活就是说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能力，有复活的能力。世上还有比复活的能力更大的能力吗？对不对？神是有能力的神啊，可以在这个上面来学习啊，每天可以来宣告，然后告诉神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惧怕。我们常常活在害怕当中。 有没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害怕过的？不管是大的小的，是金钱上面的需要，我工作的稳定性，哇，我儿女，哇，真的是现在是 teenage，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甚至教会会怎么样，都在好像一个担心当中。但是大卫怎么样？甚至当他害怕到在那里颤抖啊，扫罗王要来杀他，恐惧漫过他的身，但是他知道他可以呼求神啊，跟神来说啊，跟神来说。所以将我们的情感就赤裸裸的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说我们都是很非常的勇敢，只有在神的能力里面，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在主的爱里面才会有能力，然后向神来倾心吐意我们的渴望啊。我们都渴望，是不是？我有很多渴望啊，我对家庭的渴望，对女儿的渴望，对我自己的渴望，对教会的渴望。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我现在每天跟神跟他讲我的渴望，你要听吗？有没有人要听？要听，对不对？啊，很大一部分我的渴望是对我们教会的渴望，教会的渴望，尤其最近这个恐惧哦越来越大。尤其哇，我们张老师要回台，不是回台湾，去台湾，哇，我们牧姊妹要去马来西亚，我们要祷告赶快回来，是不是？然后我就在那里恐惧啊，哇，我们星期五晚上两位东区的大将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但是我有一个渴望，有一个心愿啊，有一个愿望啊，他们两位大将不在了，这两位底波拉不在了，但是在东区有巴拉，是不是？所以我每天在祷告啊，我们祷告会星期晚上也这样祷告，是不是？我每天也祷告，有兴起的，我将这个渴望交给神了，对不对？我可能也不会打电话给谁啊，说哎，你一定要来祷告会，要怎么样，对不对？一看到我就讨厌了，对不对？我就将这个愿望交给神去了，对不对？神会听的，神会写下来啊，神会写下来啊，是不是？所以我晚上怎么样，还是照样睡大头觉，是不是？否则我真的是眼睛这边都变成黑的了，我借太太的来化妆一下。所以我们可以毫无隐瞒，不管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怎么样，大卫向神认罪，他是马上的认罪啊，他几乎跌倒啊，他痛苦啊，他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有一个诀窍，他为什么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当他软弱，他犯罪，对不对？他惧怕的时候，他不是逃离神啊，他不是 run from， 他是 run into， 他就奔向神啊。虽然我们都不完美了，对不对？犯错，但是他知道天父爱他，因为有天父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确据，我们将我们的情感就献在神的面前了。你说全心的爱神，我今天要买一张飞机票，我今天也要像那个刚才讲的那个海利贝克一样，我要去莫桑比克宣教了。弟兄姊妹，我的生命可能还没到这个程度，神说哎，从基本的开始跟我建立好的关系吧。当你真正的认识我， 是爱你的天父，你知道怎么样来依靠我，怎么样来信任我，怎么样来信靠我。以后哎，你买飞机吧，不要说去莫桑比克了，去到南极的话都没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基本的开始，好不好？所以我们每天操练，跟大卫一样，真的每天要操练。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所以从神那里来。我们用说的用唱的都可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有一点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发声，你一定要将声音从你的嘴巴出来，跟我们的天父说，我这是在思想里面想，哦，耶和华我的力量，这很棒。但是当你发声出来的时候，你不只是给神听见，你给你自己听见。当你给你自己听见的话，我们这个里面的 DNA， 神就要帮我们重新 rewind。 你知道什么叫 rewind 吗？ rewind 就是重新调整了，重新调整了，真的要出声。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人祷告为什么这么大声？我不是要求你要祷告很大声，但是我没办法，我一祷告就是要这么大声啊。我不是担心说天父听不见我的祷告，而是我祷告的时候，我的情感，我就是因为神已经制作了我的情感，我可以很大胆的，我不在乎啊，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我在乎的是我要跟神，跟他的关系啊。所以你可以很释放的宣告你所认识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宣告一下，我们就结束了。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再来一次，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来，接下来下面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请进拜堂上来，弟兄姊妹，在这个中夏的关系的季节里面，神要我们进到与他这样一个更亲密关系的时候，让我们的情感先在神的爱当中得到医治，让我们调整跟神关系的时候，我们说，神，你愿意听我们的声音，我将我不管是难处的还是我今天非常的喜乐，我今天都带到你的面前跟你来讲。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养成跟天父说话的习惯的时候，当我有惧怕的时候，我知道在哪里会得到找到那一个保护我的山寨。我知道很多的事情真的靠人不行，只有靠神。当我知道我可以抓住我们天父那一个爱的膀臂的时候，他敞开他的膀臂在那里欢迎我们，他愿意来拥抱我们，让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原来对父亲的认识。我们的父亲是爱的神，我们的父亲他愿意听我们，不管是我们是抱怨，是害怕，是软弱，我们是犯罪，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有疾病，但是天父他就在那里，不只是耐心，他爱我们，他把我们跟他所说的我们的情感每一句都写在他的本子上面，好不好？我们等一下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说，神，我们要深深的爱你，你就忘记你现在是在基督徒丰收教会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教堂里面，你暂时忘记 你身边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可爱，你将你的眼目就单单的注视在神的身上，爱我们的天父的身上，跟他唱说，主我爱你。虽然我今天真的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主我知道你说我先寻求你，你必解救我的，你是我的山寨。虽然有很多攻击甚至我身体上面的软弱，但是主你既然死在十字架上面受的鞭伤，你是要让我得到医治的。主我愿意照你的教导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你。主我就从我的情感开始，你释放我的情感，让我毫无保留的，让我大胆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倾诉，不管是难处的，不管是喜乐的，不管是成功的，不管是失败的，不管是我最近与你关系那一个断层，我都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爱的歌里面献在你的面前。 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向他唱，唱出你的爱。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主，我们爱你，主，我们深深的爱你，主，这是在这关系的突破的季节里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从我们的心声，从我们情感的里面跟你说，跟你唱，跟你倾诉，倾心吐意的向你说，主，我们深深的爱你，主，虽然我们的爱不完美，虽然我们还是那样的软弱，虽然还是那样的害怕，但是主，你已经敞开你爱的那个膀臂，愿意来拥抱我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每一次都是将我们扶起来的。主，我们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先来医治我们的情感，来释放我们。我们愿意回转在你的面前，在你爱的大能当中，在圣灵的浇灌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主，我们要来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与你连接的时候，主，让你那生命的活水就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主，这是我们向你所说的爱，在你的眼中，你看为是真的爱你，是不完美，但是这是真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季节，可以不断的进到主你爱的深处。主，谢谢你，今天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启示的时候，主，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每天来到你的面前，不带着任何的虚伪，不用任何的羞耻，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跟你讲的，还有什么样的感情不可以向你流露的，还有怎么样的思想不可以跟你来交接的。主，求你 有你的大爱继续释放我们的时候，主，我们与你的关系就如你所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进到你的心意，进到与你亲密的关系当中。主，我们相信所有一切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了，你不但要供应，你要祝福，你要医治，你要带领，你要提升，你要提拔，因为你在你的眼中我们是你完美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祝福基督徒丰收教会，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主你保爱的、主你自己的儿女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